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以下。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仍然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3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跟住翠屏南村中线嘅坏车啱啱拖走咗，咁但系一带嘅交通咧仍然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咁就喺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咧，较早前跟住翠屏南村中线有坏车，而家拖走咗，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交通暫時正常，但是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就比較車多，車龍排到演藝學院。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皇后大道東灣位，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車龍排到去收費廣場。現在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龍尾模糊街。另外將軍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东港中心。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车龙排到近联合道；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之後提翻大家啲特別嘅交通安排，咁喺窩打老道同埋彌敦道交界，因為設立臨時交通燈咧，而家窩打老道同埋彌敦道來回方向嘅快線咧都係暫時封閉。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燈號指示橫過馬路，最高罰款2000元。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天空海阔的白猿号小白啊！歌叫 Winter Again， 虽然歌名意思是再来的冬季咁解，但系亦都提醒住我哋，又系时候俾多啲温暖身边嘅人，只要够温暖，几冻嘅冬天都唔怕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老婆，系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的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的树木做风险评估， 还要跟进他们的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的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看看。 学界超声道主持 彭美思、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曾汉烈，在中大就读心理系，辅修音乐和法文，亦都是热爱音乐的钢琴手。我亦都是2019年香港马拉松本地男子组冠军，时间是2小时25分57秒。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人说过，惨情歌在香港是很有市场的，不少歌手都会被人感觉上是很擅长唱惨情歌的。 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世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岁月满途风沙，和谁？ 啲吴浩康喺过去嘅日子，亦都为乐迷带嚟好多首脍炙人口嘅惨情歌。喺呢一个冬天，为大家送上全新嘅歌曲，今次由佢亲自作曲，一首佢哋称之为有甜度嘅作品《幸福满写》嘅《冧爆情歌》，爱没怀疑，系今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来到下午2点10分，外面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3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hey, 好了， 好难捉摸啊， 究竟是录音定是 live 呢？ 哇，估死人咩？ 其实冇咩好估啊，不过啲听众好鍾意捉你系录音咋嘛。 係啊，你捉下 囉。其实录音系攰好多嘅。 好攰㗎，你諗下，我哋又要额外用时间录。 录啦， 要剪啦，剪完要 check 啦， check 完之后再坐喺度播啦。三倍时间啦。 好啦，咁啊有咩好题目啊今日。 今日你有咩高见啊？你有高见啊？ 我昨晚你有冇听师兄祠堂啊？ 我昨晚冇啊，我昨晚我瞓咗啦。 出咗去饮酒嘛？ 唔系，做嘢啫，琴日搵食啊，大佬搵食艰难啊。 嗱，昨晚咧师兄祠堂咧就系、是、星期五嘅去旅行带埋零售堂啦。咁啊，由于即系交代多次先，咁啊，我妈妈咧就12月本身请咗假咧、哦，就去我嘅毕业礼嘅。 Yes。 咁啊，但系而家就所以就冇拣去台北嗰转啦。咁啊，转咗系一师嫂同我去。 系。 咁所以昨晚咧有个游戏咧就系、是、我要回答一啲咧我同佢之间嘅一啲问题嘅，即系例如我哋究竟系一齐咗几多日啦。 Okay. 我哋我买咗几多支佢系满意嘅唇膏啦？我哋第一次睇戏系日头定夜晚啦？类似呢啲问题啦。好啦， 你系边个开嘅呢啲问题？ 呢啲问题佢开嘅，咁、okay. 我要回答。 嗱，第一个问题系话咩话？头先 一齐咗几多日？ 佢啲问题咧系高阶版嚟嘅，即系通常会问哦，一齐咗几多年？呢、這个会答到啊？ 呢个基本啦、啊， 系咯。但系点解佢？中意记埋嗰啲几多日啊？ 佢有嗱系咁嘅，佢有嗰啲 apps 咧，咪会计住你哋两个已经一齐几多日嘅。 哦，我冇用过呢啲啊，有噶。 有，我嗱有几款嘅，即系题外话先啦。咁啊，其中一款系纯粹计你嘅时间嘅啫。 系， 即系例如已经过咗几多日，又或者嚟紧将会几多日。即系我曾经咧有一个嘅女朋友啦，即系唔系而家呢个啦。咁嗰阵时咧仲系好细个噶，我谂可能中学时代嘅嘢嚟嘅，即系中学嗰啲puppy love 啦。咁然后咧就话啊，算命师傅咧就话佢咧唔可以早过25岁结婚，即系 let's say 咁样啦。 OK。 咁我哋就话，即系嗰阵时好 sweet 噶嘛，系咪先？不如而家咁咧，而家你问几时结婚？ 边度而家咁？哇！ 嗱，即系以前好 sweet。如果咁样答，嗱好啦，你我哋几时结婚啊？ 系 啊，好热啦！你讲住先，我除衫。 我明白你意思嘅，细个嘅时候拍拖啦，叫做好 puppy love 嗰啲，觉得讲结婚呢件事系一件好神圣、好伟大 或者好 sweet 嘅嘢啦。 系啦，好情话我哋成家立室啦。 你回答嘅嘢一定系好 sweet 噶嘛？即系例如啊，算命师傅话我唔可以早过25岁结婚，如果咪就会离婚。哦，咁我哋就喺你25岁生日嗰日结婚啦。 系啊，咁我有食落有食咁样啦。 好 sweet 噶嘛？呢个嘅 idea 系咪先？ 因为你嗰阵时就系谂结婚。唔系，应该话睇唔到结婚唔好嘅嘢咯，就谂、是、起好似好美满做一件事咁 样。都系细 个嘅时候， 或者你冇睇一啲实际嘅考量咯。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咁你而家假设你嗱，而家 突然之间 一师嫂好希望我哋几时结婚？你问我 系啊，我几时结婚啊？ 哦，等你讲成嘅楼价跌，我哋咪跌结婚咯。 我而家好实际，我上两个礼拜睇佢跌咗6%。我而家等紧佢跌到25%，我就入噶啦。 以前系师傅话你过25岁结婚，而家系等个经纪， 经纪话咧跌咗25%，我 你就可以结婚啦。 嗰、那个争几远？ 嗰、那个人唔同咗， 系啦。 你系等经纪讲而家， 我觉得25呢个数字好旺我啊。 25% 都真系差唔多，你跌25%真系先买到我到你。 其实 你计翻啦， 再题外话啦。跌25%，你覺得好多，但係咁多年嚟加都加咗唔止25%啦。你住嗰頭你知㗎， 我知。 你而家淨袋幾多啊？ 唔關我事，都唔關我事嘅。 就算升幾多都冇用啊，都放唔到出去。 鬼有人買啊，大佬？ 唔係鬼有人買嘅問題啊，係你買咗嗰筆錢，你揾唔到第二個地方啊。 係啊，而家最陰公係呢啲啊。 係即係你， 即係你一個結婚就係諗呢啲咯。 係啊， 冇地方住。 啱啱去到边啊？ 啱啱去到 嬲啊呢个位， 讲嗰啲 嗰个 app 系啦 ，app 计 咁有两款嘅，一款就系到即系 countdown， 咁就即系好似我啱啱嗰阵时咁啦，就话啊25岁嘅时候结婚， 系 咁所以咧嗰阵时就中学嘅时候就计我哋就2000几日就可以结婚啦， 系 咁样。咁然后另外一个咧就系计翻你哋已经一齐咗几多日，咁佢有呢啲 apps 嘅，所以佢。间唔中都会问下我哋今日第几日嘅， 哦， 即系如果嗰啲数字好特别，即系例如2222日咁样， 就要庆祝啦。 系啦，又冇话庆祝嘅，佢会问一问啫，佢唔需要庆祝嘅。即系你知唔知佢今日第几日诶？咁样， 跟住话今日星期六啊， 我鬼知今日第几日咩？跟住之后， 今日第几日？星期日啦。 系啦，咁佢就会问呢啲问题嘅，咁呢个所以都 OK 而答，亦都我第一条都估到佢系问呢条嘅。 但系咩唇膏几多支嗰啲咧？ 我唇膏几多支呢条都 OK 嘅，因为 睇你送得多唔多啦本身。如果你只系一次两次咁样，跟住同埋仲要出事嘅，咁啊实记得啦。 哦，咁呢个系我同佢关系嘅问题啦。 吓， 由于我每次送俾佢，佢都系唔满意嘅。 系啦。 所以我知道是不得的， 你应该记得的。 是啊，我每次送完给他之后呢都是被他闹的、 啊啊、 所以 OK 的这条。但是之后那些就再复杂一点，但是你有没有遇过一些是女仔会不断问啊，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去旅行啊，那些东西啊，你记不记得什么什么什么啊，这样那些呢？ 我真的很好彩啊，没遇过。我调返转，我是负责记住这些东西的人来的。即系譬如我初恋这样啦，我还有些卡呢写得几年几月几日。啲特別嘅嘢發生，譬如一齊啊，第一次搭電車啊，第一次拖手啊，第一次錫咧，我用一張卡寫低住佢喺度嘅。咁然後到神時卯時， 第一次錫啊， 係啊，即係 你記乜？你初吻係幾？ 真係唔記得張卡， 即係張卡，你揾翻張卡出嚟先至記得。 揾翻張卡上面就寫咗， 你係咪寫 notebook 咁樣？電台 notebook 咁樣？ 其實佢全部都係啲日子嚟㗎。跟住佢送俾我嘅一隻公仔就寫低嗰日佢送俾我嗰日就係佢生日咁樣。我係做呢啲嘢嘅人嚟嘅。咁但係我調翻轉咧就。我会唔会考佢呢都有间唔中嘅嗰种考呢就唔系话要你答唔到我就嬲嗰啲，即系懒 sweet。 你有呢啲嘅， 系啊有嘅。同埋个重点系咩咧？ 男人老狗， 因为你知道咧，佢一定唔记得，即系我过往啲女朋友都系啊，佢基本上一定唔记得，而我系问得即系我记得啦，咁然后讲得出嚟咧，咁就会好似哇，我好重视呢个关系，一个觉得自己加分嘅位咯。因为普遍女仔都会好重视呢一样嘢，而咁啱我嗰啲女朋友咧都唔重视，但系调翻转我重视。 咦，我有你呢一招，但系我系另外一个嘅层面嘅。 系， 咁寻晚翻到去巡礼都要氹下啦，系咪先？ 啊，系啊， 即系搞咗个大龙凤出嚟啦。虽然佢又玩得开心，阿斌同阿玲又玩得开心， 系你唔开心啫。你咪就系做嗰啲全世界好开心，你最唔开心嗰个咯。 咁啊，咁翻到又要巡例再氹下啦，佢就话喂有冇搞错？你点可以俾阿玲可以阴到你，唔系俾阿斌阴到你嗰条问题先？咁跟住之后咧，咁我就就话唔系啊，我知你好多其他嘢噶，咁我就开始自己 up 啦。我 up 咗啲咩咧？我开始 up 咗佢嘅身高啦、体重啦、三围啦、脚嘅 size 啦。跟住 即 系显 然你好了解佢，所以 户口又仲有几多钱啦、 啊？ 我全部系 up 得出嘅。佢你真系记 up 晒啊！佢就话你真系记得嘅，记得。 哇，好 sweet 啊， 好 sweet！ 但跟住之后，阿波叫我播连诗雅呢一首《说分手》。 我有第二只啊，平安夜噶，睇下你平安定系分手咯， 冇咩分别啦。 别为了他再死心塌地，时常被责备，时常被选美。 这样卑微，望着镜子总不失韵味，重拾你的品味，回复气质不皱眉，挨过坎坷期，鉴定你已心死，难道要显得出奇，从来没道理，是谁被爱惜还是被嫌弃，如果将恋爱去解剖，对他的感觉有多少是虚构，用放大镜分析去留，不需理由，其实你决定早了请你走，能否狠洒绝说分手， 警员 知 傻猪二三零，少年波胜与白宝一 知，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呢个节目好好听？ 希望你继续听。八宝一，八宝一，这个礼拜我要你帮我啊。 又点啊，少年波胜。 啊，你知㗎啦，这个礼拜天气啊冻咗好多啊，要成日瞓觉啊。再加上呢年尾啊好多嘢做啦，好攰啊个人。 吓、啊、我上个星期明明借咗个自动打底线机俾你㗎喎、啊。仲未搞掂咩？ 是就是解决了那封2500字的情信， 连 citation 的情信， 那 人问究竟那篇嘢是哪个写的， 即兴创作， 是表达爱意， 是啊， 欢迎大家自己拿去用啊， 是啊， 如果你想追严琼的话， 他很受落添， 但 他喜欢你啫， 拜， 但是啊，我仲有好多嘢要处理啊！你知圣诞节就嚟到噶啦，又要谂送啲咩礼物俾口切严琼子啦，又要谂煮咩俾佢食啦，仲要谂下到时点样同佢去庆祝，去边度玩啊！最棘手就系你知圣诞节要影灯饰噶嘛，我仲未买好支广角镜啊，因为未揾到一支够阔可以影晒口切严琼子喎、啊。 要揾嗰啲揾嗰啲 魚眼鏡 影影維港兩岸嗰啲嚟影遠景， 叫佢企喺維港對面，我企喺呢邊 影就夠遠啦。咁你想我点帮你啊，少年波城？ 唉，呢啲都算啦，我自己搞啦。但系啊，呢排冻咧，我又瞓得多，口结严琼子投诉我啊！ 佢话你咩啊？ 佢话我同佢瞓觉嘅时候， 点解有咁嘅情节要同佢瞓觉？唉，是但啦，我有画面。 佢话我同佢瞓觉嘅时候咧，啲鼻鼾声好大好嘈，嘈住佢瞓唔着觉啊！ 咁我可以点样帮你啊？ 有冇法宝可以令我瞓觉嘅时候冇乜嗰啲鼻鼾啊，瞓得好睇啲啊？ 咁呢个你揾淑梅姐帮手啦。 佢嗰个唔系会计， 或者过去揾口水多过花花啊嘟嘟帮手啦。 我嗰啲好甜啊， 系啊， 睡得好安宁嗰啲啊， 系啊，我呢度个百宝袋冇呢啲噶， 咁你又 冇得代言啊， 冇你份啦、啊，你瞓到咁大声啲鼻鼾，咁有冇啲法宝你有嘅我可以用啫？ 有一个可以令到你瞓得靓啲噶， 都好嘅，咁我试下啦。 哒哒哒哒哒哒 ，Sleeping Annie 模仿器。 唔系喎，八宝一呢、這个唔系应该叫 Sleeping Animal 模仿器咩？ 唔系，系 Sleeping Annie 模仿器，即系你可以模仿 Annie 嘅 sleeping， 所以就叫 Sleeping Annie 模仿器。哦、如果你系模仿啲 Sleeping Animal， 就系 Sleeping Animal 啦。 哦， 系啦， 我都好似几 呢两个礼拜都系玩呢啲。 系咯，我个脑都攰啦，开始。 不如快啲入正题啦！ 你解释下呢个点用啊？ 只要你用手头上嘅呢一堆卡，上面有唔同嘅动物，咁然后你就揀一个你觉得啱用嘅摆落去，咁你就可以模仿嗰种动物嘅睡觉方法啦。 哦，咁我睇下先。有狗啦，猫啦，咦，大笨象喎、啊，呢个啱我。衬我啊！ 好衬你啊！ 系啊，你睇几粗嗰只脚，同我大 象腿啊！ 系啊，踢得波多啊！ 系啊， 好啦，我试下用大笨象呢个啊，好似几好啊！好，等我即刻瞓下先。 少年波城，快啲醒啊！呢、這个唔啱你用啊！ 点解啊，八贝啊？ 由于你嘅声音太嘈，再经过嗰条鼻管，令到嗰啲声音不断无限放大，就好似一个喇叭咁样啦、啊。你听下，成对管弦乐出咗嚟啊！ 真系好似唔系好得，咁仲拣啲咩好啊？ 你唔好拣啲你自己中意噶啦，你拣啲口切严琼子中意噶啦。 哦，好啦，等我再睇下啦。哦，大笨象长颈鹿，咦？呢、這个好似好得意，呢个系水贼啊！ 哦，我以为你会拣只活牛添。 Angus 唔系 Benson 啊， 佢最中意就系食牛噶啦。 唔系噶，呢啲水贼佢都好鍾意噶，个样好得意啊嘛。 咁你试下啦。 好，等我试下瞓先。哇，发布一好冻啊！ 梗系啦，出边得个十几度。你呢个时候用呢一张卡瞓喺水上面，你估喺九龙塘咩？ 点解啊？ 九龙塘嗰啲有被冚噶嘛？ 嗰啲水 水床，嗰啲有冚 被噶喎，但系 我唔知啦，我瞓觉会冚被嘅，我冇经历过啊，唔知你啦。 嗯，咁啊，仲有冇第二啲啊？好似都唔得喎。 你试下呢一张沙漠蜗牛， 沙漠蜗牛。 都 OK 嘅，瞓咗落个壳里边应该唔会嘈到口切盐琼子噶啦。咁我试下瞓先。 咪住先，蜗牛有冇声噶？哎，我扮住先啦。少年波胜，少年波胜，你快啲醒啊！你睇一张卡，沙漠蜗牛虽然会匿喺个壳入边瞓，但一瞓随时瞓几年噶。醒啦喂 ，wake up！ 多谢呢位朋友嘅友情演出啦，佢嘅鼻鼾声由头到尾，由头带到落尾 啊！今次呢个生意 fat 重本制作 啊，系啊， 自己做， 系啊， 自己录， 现场收音系阿一嚟嘅， 收音系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早前推出第四轮纾困措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成功申请分期缴税可豁免缴交附加费，他已经向税局表示可以对有关申请采取体恤态度。他形容所有税款延后半年缴交的做法是不太可行，又指即使延期之后市民都是要缴税，届时会有压力，亦都没有理由让受影响较少的行业同样延期缴税。陈茂波出席另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不会欢迎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成法，批评有关做法损害港人利益和国家尊严。他不认同香港自由出了问题，又说由去年中美贸易纠纷开始，当局已经十分留意金融市场的风险，做了很多监控功夫，过去几个月没有出现异常情况。监警会主席梁定邦说，香港修例风波持续时间远超预期，局势十分复杂，认为监警会国际专家小组对目前局势了解不全面。梁定邦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说，国际专家小组不太明白香港现时的情况，他已经向小组说明，以香港的法律功能来讲，监警会必须按法律办事。報道引述梁定邦說，監警會將會努力給香港警察和公眾一個公平的說法。報道又指出，監警會撰寫首階段研究範圍報告的進度已經進入最後階段，有望在本月底前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遞交報告。內地環球時報報導，立法會議員何君堯昨日下午在中國政法大學接受名譽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在法律界的卓越貢獻和成就。根據環球時報的片段，何君堯從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黨委副書記馬懷德手上接過名譽博士學位證書。何君堯在社交平台表示，对于西方学术标准全盘为政治服务感到失望，中国政法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是肯定他的法律工作，也都展示国家对他的支持，还他一个公道。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交及资讯网站，有账户披露声称涉及美英贸易磋商细节的文件。报道说，该账户与一个名为源自俄罗斯的活动有关，网站已经暂时关闭61个与事件有关的账户。账户披露的文件受公众关注，是因为英国在野工党在竞选工程中引用文件内容。党魁霍尔宾说，文件显示政府放售国民保健服务制度，认为公众对此应该有知情权。执政保守党否认国民保健服务是英美贸易谈判桌上的筹码。英国本月12日提前大选，国民保健服务是重要选举议题之一。首相约翰逊一直被批评有意将国民保健服务出售给美国，将会导致药物价格被推高。 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系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仍然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3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信号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港岛维园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东区走廊上桥位嘅快线有意外，咁影响到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咁就系维园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东区走廊上桥位快线有意外，龙尾湾仔交汇处。咁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因为机件故障而暂停嘅山顶缆车服务，而家已经恢复正常。咁就系山顶缆车服务咧，而家系已经恢复正常。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暂时正常，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管道出口。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嘅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反方向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去将军澳方向咧，而家交通就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北角码头。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咧非常挤塞嘅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近联合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富山道桥底。今朝又提提大家咧，喺赤柱有特别交通安排噶，咁因应赤柱广场一带举行活动，直至到下午嘅6点，介乎赤柱村道同埋赤柱市场道嘅一段赤柱新街会间歇性封闭，咁只准领有许可证嘅居民车辆同埋伤残人士车辆驶入。赤柱市场道嘅行人专用区生效时间会延长至晚上11点。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Nicole， 如果同阿姨一起去旅行，你会揀去哪度呢？ 同你去墨西哥。嗱，唔系淨係踩单车同埋爬山，因为其实舒服啊，冇乜嘢要諗啊，好多嘢都 plan 好咗 ,all inclusive 嘅。Hello， 我是 Nicole 胡美仪，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是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今天我是你的后援会请来的这一位嘉宾呢，就是 Nicole 胡美仪的。你好啊。 你好。 Nicole 呢都在幕前那里有不同的演出参与，可能剧集啊或者一些主持这样啦。入行的时候是怎样呢？是不是就是港姐就是那个 starting point 呢？ 其实选港姐先啦，但是没有 plan 过选港姐的，即是一秒决定、okay. 一秒来了香港选港姐这样。 哦，那一秒发生什么事？ 那一秒就是即兴啦。那时其实本身自己是 三藩市是自己創業做生意的，咁啲鋪頭就上軌道啦，自己就變咗一個好 hea 嘅人喺屋企打機啊，唔知做咩咁。媽咪就話：喂，揾份工啦，或者你再開多間咁樣咯。咁又覺得好似好悶，開嚟開去咪同一樣嘢。跟住就上 Instagram 睇，跟住見到啲人話：喂，新一年港姐有參選，點樣點樣招募。跟住之後同媽咪講：唔通選港姐咩？跟住佢就話：喂，試下啦咁樣。跟住就咁樣搞到申請咗啦。跟住之後有人同我講話：喂，你被邀請翻嚟 first in 咁樣，就咁樣講又買咗機票就。 平时屋企 hea 啊，打下机呢啲好正常啦。但你调翻转系做生意先嗰样，嗰样系即系再细个啲已经開始。 因为我一大学毕业，我嗰时21岁，咁就其实就自己就做咗生意啦。咁其实一路都想自己打份工嘅，咁即系想喺 office 翻工，即系享受下大公司保护你嘅感觉，但系就未试过，所以其实而家都系啦，都未有呢个感觉，即系。朝九晚五翻工嗰啲感覺 係，哦，入嚟港台做啊，港台好似都有請緊你。 你對於朝九晚五嘅概念係點樣咧？ 即 係好想試下同人逼巴士 咁。唔係啊，十點鐘去打個卡，跟住食個早餐，跟住開個會，之後咧 lunch 啦，跟住翻嚟咧去打個乒乓波啊，跟住 vending machine 撳下嘢啊，跟住又影下相啊，跟住又做下嘢啊，出去啊，翻嚟啊，跟住就打卡放工。 佢到第七個 item 先係做嘢咯，即係你數翻打卡啦，食早餐啦， 乒乓波 開會啦，食啦。乒乓波啦 ，Bandy Machine 啦，第七个就系做嘢啦， 系啦，终于嚟啦。 因为佢哋即系因为我本身喺 LA 读书嘅，咁点解会搬去三藩市？因为嗰度有 Google 啊、Apple 啊、Facebook 啊，嗰啲公司就系入去打乒乓波啊、吹水啊、倾偈啊、摇摇板啊。 有冇 in 过啊？嗰啲其实 有 in 过啊！一毕业就去咗 in Apple 同埋 Facebook， 跟住都 second in， 跟住之后就识咗一啲人就，突然之间谂起，做飲食。做老水咁樣， 而家仲期唔期待朝九晚五咧？ 都可以接受一下先， 但要三藩市嗰邊嘅，即係香港嗰邊就唔得啦。 應該香港都有嘅， 香港都有朝九晚五， 可能入邊可以打籃球、踢足球咧， 冇咁大嘅香港嗰啲， 可能唔同啲咧。 朝九晚五啦，香港朝頭早九點去到凌晨五點咯。 第一印象。 今日呢个第一部分咧就叫第一印象嘅，咁啊俾你 call 你估下咧，我同阿一咧，边一个咧似系有经验去做啲朋友之间嘅媒人撮合一下啲朋友嘅？原因就因为睇个访问度都有见到你有讲过，即系间唔中都会帮啲朋友撮合一下。 其实系咁啱嘅，就唔系特登噶， 系嘛？ 即系嗰一次嘅啫。 唔系啊，即系有几次都系咁啱，因为本身可能。人哋一個男仔約我食飯，咁我又覺得唔好意思，我帶多個女仔去咯。 哦，個男仔本身想追你嘅， 聊聊下，我就覺得我咁 man 嘅呢個唔得啊，呢個咁樣就轉咗去第二度方向啦， 係啊。哦，就揾個 friend 啦，我哋 係啊。其實我真係咁啱嘅啫，我唔係特登嘅。 仲有冇呢啲女仔 friend 喺身邊？ 都頗多， 可以介紹， 真係可以介紹， 係啊， 我今日都未食飯， 咁啊，所以俾你估下啦，我同邊一個都有呢方面嘅經驗，真係。可能是主動地或者唔打唔撞，真係幫朋友即係撮合到嘅。 我覺得你似多啲咯， 係我似多啲嘅。 係啊， 佢似係本身想追個女仔，結果俾人哋贏咗嗰種感覺。 唔係，係我想追個女仔帶埋個 friend 去，個女仔中意咗個 friend， 係啦， 唔中意我， 有咁可能？ 係啊，即係嗰啲係啊。即係我想將你 call 啦，咁帶埋一齊食飯冇咁尷尬，點知你 call 中意咗阿一啦？ 失戀的冠軍 係啦，然後每一次都係咁樣樣， 係可能係咁樣，係咪啊？其實 你歸我嘅， 係啊。 好啦，真正嘅答案，你估錯咗， 係啊。 哎呀，好彩啫，唔係。我係一 係啦，我試過一次嘅，咁嗰次就係我女朋友生日，咁佢咧就你知佢開個 party 就要湊夠人數啦，咁所以佢就帶咗佢啲 friend 嚟啦，咁可能爭幾個喎，咁我見我啲 friend 嚟一齊嚟飲酒啦，咁結果就即係我呢邊有個兄弟同佢嗰邊有個姊妹，就喺嗰晚咧喺啲酒精嘅吹谷之下咧就 friend 咗啦，咁樣，咁但係佢哋有嘗試出街一兩次 dating 之後，但係唔夾嘅。即一兩次 dating 之後唔夾嘅，但起碼有過一兩次 dating 咯。咁我事後都有攞翻呢樣嘢出嚟笑嘅，就笑個男仔唔識氹女仔啊，個女仔又唔知點啊，咁大家有笑翻。但有試過做呢啲嘢咯，係啦。 我覺得呢啲要即係佢是緣分嚟嘅，佢哋兩個要自然咯。如果你夾硬撮合佢哋咧，有啲咩唔好係你嘅問題嘛。 有冇通常邊啲嘅話題啊？等等嗰啲，如果有個男仔真係想同你可以即係認識一下、食飯傾下偈，呢啲 topic 係。OK 嘅，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咧。 我比较实际少少，即系我唔会讲啲好虚无嘅。有啲人可能讲打机入边啲嘢啊，我会比较系可能去嘅旅行嘅地方啊，中意嘅车类型啊、牌子啊，实际少少嘅嘢。 喺度思考紧啲咩？ 我谂紧啲虚无嘅嘢，即系假设佢一个好有学识嘅人，但佢讨论啊，究竟啊一个人可唔可以重复踏入同一条河两次？呢啲咁虛無嘅嘢，你係咪頂唔順啊？ 唔係，即係好似嗰啲咩？如果我同你阿媽跌咗落海，你救邊個先嗰啲咯？ 即係嗰啲你唔得嘅。 係啊，我話我嗰時先話你知咯。我真係唔知啊，大佬你唔好逼我啦。幫你報警咯，咁點啊？你即係我唔識游水啊，咁咯。 係。 但如果嗰啲好浪漫、好文化氣息嗰種， 我要感覺到先得。 嗯。 即系你斋讲，我 feel 唔到。 因为有啲系好哲学系嗰啲咧，即系讨论一下究竟人类嘅生存意义啊。 啊，系嗰啲咯。 你 OK 定唔 OK 咧？ 诶， 你真系要好实际，即系你实际少少，究竟去旅行啊，唔同国家嘅嘢，你会 OK？ 我会实际啲咯，意义即系可能我会讲翻我嘅历史啊，即系发生过嘅事咯。咁咪睇下大家即系可能，哦，我都去过嗰度啊，我都做过呢样嘢，我都发生过呢啲事，咁会先揾到 common point 噶嘛。 哦，即系啲好概念嗰啲，譬如话人性本善定人性。系啊，你又点睇咧？咁样就好难 孔子出嚟，睇帮你唔到啊！ 你唔得呢方面嘅男仔嘅， 我会轻机听你讲嘢咯，跟住可能 但系冇交流， 交唔到啊！我可能去 Google 揾下你讲紧啲咩先，真系唔知大佬去到边一边个 part 啊！ 即系只能够哦咁样嗰啲咧， 哦原来系咁啊！我再留意一下。 咁头先讲就系内在啲交流嘅嘢啦。如果外在啲一个男仔有冇话点样会吸引到你呢？ 即系个外表 系啦，外表上面。 外表其实呢几年开始就冇呢一个概念，以前就会一定要一米八啊，要总之着衫好挺好靓仔啊，脚长啊。 系，咦我脚长啊，OK 啊，我都有一米八啊， 脚臭添啊。 嗰啲嗅覺嗰啲就唔知啦，咁都係睇外形嘅，得個樣咁。 你幾時有呢個嘅轉變咧？係經歷咗啲嘢啊，定係真係去到一個地步啦？哦，冇所謂， 好難揾啊，覺得揾極都揾唔到。 就係兩年前同我 ex 分咗手，因為佢一米八六。咁啊，腳好長，跟住雙眼皮。 係啊，我第一次聽，通常都係聽男仔話要腿長嘅。 係啦，你要腿長。 唔係咁，起碼企喺度隻腳高過我嘛。 哦，粗冇所謂嘅，但一定要長。 啊，係啊。 O K， 長就唔會好粗噶啦。 唔係，都唔係，有啲運動員 大笨象咧， 有啲運動員 好勁啊，個小腿嗰嚿嘢， 我唔緊要， 咁 嗰啲係 O K 嘅， 即係運動型。係， 等你可以著高踭鞋都矮過佢嗰啲。 係啦，係啦，咁但其实你觉得有个都冇咯，就系咁咯。你明唔明？你未拥有嗰样嘢咧，你就好想拥有噶嘛？即系你幻想得好劲，好劲。 我哋都仲系幻想嘅阶段啊！对于嗰啲靓女做女朋友咧，都未试过，所以都仲系有好多 系啊！你试过咗之后，你就会觉得系，所以其实最好唔好试咯，即系最好唔好拥有过咁样，你就 所以你两个唔好揾我啦， 佢落闸啦，佢 feel 到我哋想全部，不如试下我哋 都喺度谂紧嗰个感觉，咁你咪一世都觉得好正。 我 buy 佢呢个，我 buy 佢呢个， 系啊！你拥有咗之后，原来又臭嘅。 有啲人系摆远啲好啲嘅， 系啊，成身都系毛啊， 所以揾翻我呢啲好啲嘅 ，OK， 实际啲好啲， 但系嗰阵时嗰个男仔有冇话系因为啲咩原因令到最后啊冇办法在一齐啦？系咁， 性格都唔同咯。我比较外向，佢比较内敛咯。佢打机，我就喺出面 social， 咁咪两件事就好奇怪。但系佢又好控制我噶，唔俾我出去惊我一 expose 咗我咧就惊唔见咗我咁样。但即使我同佢拍咗几多年拖都系咁样嘅，所以就咁咪好似俾人。即係好似喺個籠入邊，係啦。 即係換言之 ，as long as 佢唔撳住你，佢喺屋企打機，你其實你冇咩所謂。 其實我覺得都有所謂嘅，點解你喺屋企打機？ 可能佢打機識到 friend， 佢有班 friend 可能打機。 係啊，就係後屘我啲 friend 變成佢啲 friend， 唔係佢啲 friend 變成我啲 friend 咯，所以變成我身邊啲 friend 全部都打機 friend。 哦， 系啊，变成我都跟住佢一齐打机咯，你明唔明？所以件事就，我觉得好似冇咗自己咁样。 哦，但系你会因为佢而尝试了解嗰个圈子，你会去试下打机嘅。 系啊， 但系你应该唔中意啊。 我唔中意，但系我沉迷咗噶。 我都唔中意读书，系我沉迷咗。 我都唔中意女人嘅，其實不過沉迷咗喺女色，沉迷喺女色之間。 你都想沉迷啊？不過沉迷唔到嘅。 誒，咪試下咯，俾下面咯，咁啊。 你唔中意嗰啲好虛無嘅人，咁你遲啲會唔會沉迷咗喺啲好虛無 嘅嘢度？ 暫時未啦。 你遲遲再約佢上嚟做訪問，佢開始同你講啲好虛無嘅嘢，跟住你就廢。哎呀，原來我沉迷咗。佢真係同你講人性本善啊！到時 人生咧有啲波折嘅。 到時你再試下揾嘢上嚟啊！唔同玩法啊！到時。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我哋就想你 call 分享一个咧你个秘密俾我哋听嘅，一样关于你嘅事情啦，可能你身边啲朋友先知道多啲嘅。 我讲一个全世界都冇人知嘅嘢俾你知，真系冇人知道。 玩到咁大、啊， 其实我咧就其实我就唔系好中意玩 Instagram 嘅本身。 系。 咁咧最近我就自己开咗啲小号。哦 我以為我唔係好中意玩 Instagram， 但我沉迷咗。 係啦，咁最 呢句幾啱佢。 我其實唔係好， 我一定要學呢句。其實唔係咁中意，不過沉迷咗， 幾好用嘅呢個係 啊。唔係啊，因為我自己因為 let's say 嗱，你攞你個 account 出嚟，你攞你 official account 自己個人 account 出嚟睇人哋啲 story， 人哋見到噶嘛。可能人哋 follow 佢得個1000多个，咁一碌過去可能得個100-200个睇佢 story， 一嘢已經知道你喺度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有冇 follow 佢，咁覺得好奇怪咯。我之前會試過嘅，即係咁呢啲人都冇 follow 我，但係咁我 stalk 我嘅，你明唔明啊？ 你就好唔中意嗰種感 覺。唔係唔中意，我就覺得好奇怪，即係佢對我有興趣咧，但係佢又唔想話俾我聽佢對我有興趣咯，咁咯。keep 住可能成個禮拜啊兩個禮拜都見到一碌碌下，可能第50个就見到你咁樣。咁但係我撳落去你又冇 follow 我，但係你日日都有 stalk 我喎。 哦，佢驚俾女朋友知道啊。 系咯，男女都有啦。 但嗰個人你唔識嘅， 唔識嘅。 朋友嘅朋友嚟嘅、哦，一定係啲，一定係有啲嘅關係。但我同佢冇直接認識，好多都係呢啲嚟嘅。 係 係啦，咁我自己就開咗個 account， 就去調翻轉 stalk 翻人哋啦。好玩啊，沉迷啊，真係幾好玩嘅。 咁你 stalk 佢係咪用翻類似嘅做法，又係 like 佢啲嘢啦，喺下面留下 comment 啦？ 我冇留 comment， 係 都冇 like， 就係睇人哋 story 咯，不停咁睇啲人 story 咯，先發覺我原來個世界都好大，因為我自己唔睇人哋啲嘢噶嘛。 哦， 咁你開咗 account， 即係你係不知名人士，所以睇人哋啲嘢嘅時候，你覺得哇，原來佢同佢識過，原來佢去咗，哎，原來佢同佢去咗呢度喎，咁樣咯。 係咪有種偷窺嘅感覺？ 係啊，所以嗱、我唔中意嘅，但係就沉 迷 咗 咯，唔知點解。 你而家係咪唔中意我咧？ 係啊，你沉迷咗咯。係 啊， 你有幾多個呢啲 鬼 account 咧？ 係啦， 叫做小號、 3个。 即系换言之有4个噶咯，你 埋 见埋你啫， 系同埋仲有其他铺头，我一个人可以有7个噶嘛，我有7个，即系自己啲铺头， 系铺头嗰啲， 咁铺头嗰啲就公开噶啦。 咁我想知道那3个系有冇啲咩唔同，即系点解要 start 用三個？ 你唔使话俾我知你咩名， 系啦，唔需要。 我想知道有冇你同佢人物设定咗，例如可能啊呢个系男人嚟嘅，呢、這个系女人嚟嘅，這個、呢个咧就喺外国翻嚟，有冇呢啲咁嘅？ 有一个系睇翻以前啲嘢咯。 哦，睇 哦， 你明唔明啊 ？OK， 个心态系 嗱，嗰、个咧，嗰个通常就系 佢唔中意佢噶啦，不过沉迷咗佢咯，即系分咗手都沉迷。 佢可能拒绝佢身边啲 friend 噶嘛，或者系佢而家有女朋友啦，倾嗰啲嘢咁， 系 嗰、个系可能觉得心理而家负荷到嘅时候。咁就會入嗰個 account， 咁、因為你篤落去一排過，全部都係同佢生活有關嘅嘢啦。咁嗰個又好少入嘅，即係係咯，得閒咪 間唔中 係啦，即係你可能可以負荷到呢樣嘢嘅時候咯。 但係想睇翻嘅原因 呢度嗱，第一個就係你未擺低嘅，換言之 都唔係啊，我唔想俾佢知我。 好啦，咁呢？ 因為佢 block 咗。 係哦，佢、但呢個就係第二個問題。咁係咪有啲唔認輸嘅感覺咧？即係我唔想話俾你知我睇緊你。 係啦，同埋我又要覺得你食呢個啫嘛，我食得好過你咁樣咯。係，我懷疑佢都有咁做，所以 你話網絡嘅資源幾咁俾人濫用咧， 雙重間諜啊！ 係啊，可能係咁，所以 係咁一個咁樣，另外仲有2个咧。 都係其他啲朋友啦。 但點解要用到嗱？即係如果要睇以前嗰啲名啦，但係點解另外嗰啲睇其他朋友都仲要再開多兩個？ 因為我有一個係有2个 private 嘅，一個係 public 嘅。咁 public 嗰個就其實都 都有人知嘅， 系 都系我啲朋友咯， 即系最 close 嘅朋友系啊， 系但三个系咪都经营会摆相上去嘅咧？ 我唔诶，咁 private 嗰啲梗系唔会啦， 系 嗰啲系我嚟睇人嚟噶嘛，唔使经营嗰啲， 即系揿入去你会见到系零 post 咁样样嘅， 系啊系啊。跟住就 follow 咗一堆咁啊，零个 follower 咁样咯。 所以其实佢冇乜时间打你自己最主要嗰、那个。 所以其实我都冇乜玩 Instagram。 我知道，完全知道你几忙嘅。 心理龙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好虚无嘅环节啦。 嗯。 心理测验啊， 系 啊，系啊，啲心理嘢又系好虚无。 系啦，呢个心理测验就想即系测试下喺你生命当中，睇下你会觉得有啲咩对于你嚟讲比较紧要啲。 嗯， 咁咧就有一个情景出现，你幻想下，即管尝试下啦。 嗯，虚无嘢。 就假如啊，你屋企啊同时间突然之间发生以下呢五样嘢，你会解决嘅次序系点样样咧？ 嗯， 系啦，呢五样嘢包括咩咧？有 B B 喊啦。好想去厕所啦，电话响啦，有人敲门啦，同埋水龙头未闩，你会处理咗边一样嘢先咧？ 咁嘅，我会呢一下咧拎起部电话，喂，开门，跟住之后咧就去厕所啦。 开门去厕所啊你？ 开完门可以去厕所。 有人敲门系大门敲喎， 系咯。 咁你大门咪开咗门唔好理咯。 咁会有人同你倾紧偈噶嘛？即系唔会开完门冇嘢， 即系有佢喺度。 我有得佢企下先，我去厕所，急啊喂！你等一阵咯，咪嗱，你去到门口嗰时讲等我一阵咧，电话入边嗰个等你一阵，门口嗰个等你一阵。 即系讲一句说话两句，efficiency。 跟住即刻去厕所，一坐低居然可以熄水喉。 我明点解 Google 俾 set 根烟佢，佢有佢嘅逻辑。 我哋好需要呢一种人。 因为嗱，而家佢哋好闷啊嘛，咁嗱，同埋我咪去咗船。唔系我叫佢两个等阵啊嘛，系咪？ 你可以交俾门口嗰人讲住电话先啲。你哋做 咁我而家去薯薯啊嘛，系咪先？咁我又唔想俾人听到，咁水龙头响紧啊嘛，咁啊 B B 嗌紧，咁咪得咯，咁咪遮晒啲 声。哦， 咁啊一个冲厕所可以。 你唔同个 B B 讲话，你等阵先喊。 跟住佢咪继续喊啦。 系。 跟住之后去完啦，洗完手啦，咪撑起个 B 咯。 O K。 咁咪个电话继续讲，叫个 B 收声。系，冇错。咁咪同门口个倾下偈咁，系啊。得唔得？ 得， multitasking 啊！ 呢个好好啊，呢个好完美咁样破 个画面出咗嚟啦， 出晒嚟啊， 出晒。 嗰两个人就系一个我打俾你，一个就佢喺门口啦，系啊。 跟住我哋两个自己倾偈， 又撮合咗我哋两个添。你咧？ 即系理性上，我系要解决咗自己嘅生理需要先嘅， 系。 但系如果感性上，我一定系拣 B B 行先嘅。即 B B 仔喊，你真系 哇， 好虚无啊， 好癫啊， 好癫噶我咪人， 好虚无啊。 咦，咁我咪好咩咯？ 系啊，你好冷血嘅你， 系啊，因为摆喺你门口， 因为我摆一个成年人喺门口，我由佢揿得门钟，你等一等，或者电话我可以用 miss call 我去 call 翻佢。 得噶，嗰啲 Felix 嗰啲等你三秒噶咋，佢走噶啦，你系咪又要去邮局啊？ 我 好远喎 ，B B 紧要啲。 阿 B 日日都喊噶啦， 系咯，都唔震出嗰一阵啊嘛，你震我， 带住片噶啦，咪佢喺屙咯， 好， 好冇血性啊呢个人， 因为如果有人喺门口敲门咧，同埋我电话响，我只狗会嗌。 哦， 可能个 B 加第六 个 只狗喺度嗌紧， 系啊，所以咧我要俾只狗收声先，即系一嘢接晒会嘈嘅嘢先。 系 B 喊咁咪少个人嗌咯， 系 系啊，咁就好啲。 你高幾易幾易導佢啊？你話佢都講咗好多，呢啲咁虛無嘢佢都講咗好多，佢沉迷咗落去啦。你再俾咗半個鐘佢，佢可以逐個 item 同你講。啊，你個人都幾易導到喎。我話最簡單嘅啫，我去廁所嘅啫，因為我好急啊，咩都做唔到噶啦，最簡單。 係呢個都係嘅。 係啊，即係咩都處理，同埋你敲門嗰啲可能陌生人啊，電話你又唔知邊個咧。 嗯。 係啊，所以我就唔理呢個。係啊，我解決咗自己先嘅。咁啊， 同埋個概念唔同啊，佢喺外國屋企啊。即我哋喺香港屋企嘛，落屋企樓下郵局有幾遠？ 哦， 都啱喎 ，genius。好啦，咁啊呢 五樣嘢， 可能唔係因為香港咧好多廣告電話，美國冇噶。 啊，係啊， 所以可能你覺得嗰個電話廢嘅， 係啊係啊，都係噶，好少接電話。 打得俾我一定係重要噶，唔係銀行就係我啲屋企人噶啦。如果唔係其他會 text 我咯，所以我電話好少響嘅。 咁但係究竟呢五樣嘢係代表緊啲咩？我哋聽啲歌翻嚟之後咧就會揭曉噶啦。 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 给我多一秒，但离其他只只可跟你抱紧了。我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 及美韓分擔防衛費用的談判，以及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韓聯社分析認為，北韓以年底為期限，要求美方拎出新的解決辦法。隨著年底將至，美朝對話未見進展。在這個情況下，韓美領導人認為要持續對話是尤其重要。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和非常干燥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40% 以下。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仍然较大。寒冷天气警告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3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维园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东区走廊上桥位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而家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正常，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入面。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反方向九龙入翻将军澳都系车多，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龙尾城市花园。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车多繁忙，龙尾亚街路街桥面。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咧，近住花墟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近联合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之后提提大家啲封路嘅措施啦，喺油塘嘅高超道，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直至到下昼嘅五点钟，高超道西行介乎欣明街至到茶果岭道一段咧，仍然系会封闭，咁车辆咧系需要改道行驶。咁而喺观塘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五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嘅一段慢线咧都系会封闭噶。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 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十年噶。 Nicole， 如果同波胜一齐去旅行，你会拣去边度呢？ 同你去纽约啦，咁纽约其实都好接近三藩市嘅，咁但系纽约咧天气再冻啲啦，即系啲fine dining又多啲啊。Hello， 我系 Nicole 胡美仪，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两点到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心理龙爪手。 好啦，嚟到我哋呢个访问嘅第二部分啦。今日我哋嘉宾咧系胡美仪啊 ，Nicole 嘅。咁我哋就玩紧一个心理测验啦。咁啊，都几有讨论性嘅呢一个，就系讲如果以下五件事情同时出现，究竟会即系点样解决个次序，优先系点样样咧？咁啊，重复一次五样嘢啦，包括有 B B 喊啦，好想去厕所啦，电话响，跟住之后有人敲你屋企嗰栋门，同埋水龙头未闩， 再加上做紧皆大欢喜嘅大结局。系啦，拣边个先咧？ 可能你都加到个情况，只狗喺度吠。系啦，咁我哋三个都有各自唔同嘅选择啦，咁样。咁究竟咧呢五样嘢本身代表啲乜嘢咧？因为佢其实就想 test 紧，即系叫喺你生命当中嘅五个 item， 你嘅次序对你嚟讲边样最紧要嘅？咁啊，一头先就 B B 点都系最先噶啦。 嗯， 我同阿你嗰度觉得，嗯，唔系啦 ，B B 成日都喊噶啦， 成日都喊噶啦。 B B 代表咩咧？爱情。 哇！ 对你嚟讲，个爱情系第一，即系你话唔忍心嗰一样嘢，即系如果你女朋友突然之间打嚟喊嘅话，你无论做紧咩，你都可以放低佢。 好好人好姐做咩打嚟喊？咁一定系有事发生噶啦， 系 咯， 你要成日都喊。 你打嚟喊我都有事噶啦，系咪先？不过可能就系、是、喂， 我未必会打嚟俾你咯。 即系如果波胜无啦打嚟喊住嘅， 系 咁你都会了解一下咩事咯。 嗯， 系咁合理嘅。 即使佢唔係喊，佢打嚟揾你有嘢要你幫手啊！即係喊可能係一個代表佢可能有需要或者想抓你 attention 啊！即係基本上你另一半揾得你，你都處理咗佢先噶啦。 又唔係嘅，我都唔知道，唔知喎，諗緊你傾住先，我要諗一諗。 不過你個百分比算係高嘅，即係我覺得你會即時處理另一半一啲需要嘅。 係啊係啊，你咁係要幫佢解決啲嘢咯。 priority 咯，可能今日约咗朋友，定系做嘢，定系有女朋友咁样，你可能摆咗女朋友先。 咁又唔会，即系纯粹佢有问题，我要帮佢解决咯。 系啊， 系啦，但如果你话约咗 friend 食饭，或者约佢去食饭，我又冇咩所谓嘅呢个，系纯粹佢有困难，我一定要帮佢解决咗先。 嗯， 系啦，即系比起我自己有困难嘅话，咁样啦。 系， 即系如果要斗情嘅话， 所以根据呢个咧，你就爱情系第一啦。 但其实我觉得我系父爱泛滥啫。见到 B B 仔唔忍心， 即系如果佢唔系 B B 喊， 如果唔系 B B 喊，我会有佢啊。 如果个选择女朋友喊紧， 系啦，我都唔理 佢，唔会咁快处理。 如果再加埋 B B 女喊，我会再 多啲， 系再多啲。 好啦，咁厕所嗰一个啦，其实都透露咗啲啊，即系自己系最紧要啦，即系个 priority。咁我都认嘅，即系自从俾啲 X 话我好自私之后，我都承认自己好自私嘅，系啦。咁所以我自己好紧要嘅。咁啊。跟住剩翻个三样，头先你 call 话第一样咧，你系会听个电话先啊， 嗯， 就系工作啦，工作系第一，咁然之后到你去开埋门啦，就系你嘅朋友啦， 嗯， 然后第三样就系你头先话去咗洗手间先，就自己啦，然后花洒水龙头嗰个代表钱咁解， 哦， 系啦，然后最尾咧就系爱情啦， 唔怪之单身啦。系，我觉得系啊，都系喺我暂时嚟讲，工作比较重要。 系， 不过你工作同时都有自己噶嘛，你唔会冇咗自己噶嘛。 系啊， 系啊。跟住我嗰日咪一齐做咯，我拎住个电话去厕所，你记唔记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 啊， 系啊。工作就系你嘅自己嗰啲嘢咯。 系啊。 咁然之后，但系你又会仲有朋友嗰个开门， 朋友咪摆住喺度先咯。 系，需要嘅时候。 即系唔系通门会开嘅，不停咁识唔同嘅人。咁但系你工作同自己要。進行到才可以有朋友咯，我要熄埋个水喉才可以出嚟揾朋友。其实 系， 但爱情就真系摆最尾呢一刻。 我会带住个爱情去揾朋友。 最尾。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会带住个 B B 啊嘛，因为 系 即系抱住，即系佢其实系到佢去完处理咗自己嘅嘢之后，佢会抱住个 B B 再 settle 佢朋友嗰啲嘢，系啦，即系佢处理中咯，但系未必即 系。但其实我所有嘢都喺一齐做，因为我唔想忽略咗边一边，因为我觉得人生其实系 balance 噶嘛，你冇理由净系做嘢，跟住冇咗爱情或者冇咗屋企人唔会咁啊嘛， 系 都系 balance 翻，但系你会即系可能诶赌少少赌少少咁样翻嚟，再可以平衡到啦，可以。搞掂咗自己啦，然之后先搞人哋咯。最紧要系自己，其实都冇咗自己，其实有人哋都冇乜意义。 系 嘛？ 系 啊，你有自己先可以照顾人哋噶嘛？ 系啦，所以我都系自己，自己最紧要。 系咯。 笑咩？ 但系而家有冇急住揾另一半嘅情况出现？定系都冇？ 我而家去到攞住部电话去厕所个位咯， 即系都系做嘢先。 系啊，未熄水龙头嗰种。当我熄咗个水龙头，我就会去找个 B B 噶。 即虽然话 balance， 但有時有啲场合系冇嘅。你即系得一个 time slot， 举例你今晚，可能你夜晚得一个 time slot，但系你本身约咗可能朋友或者另一半，突然之间有个 job 要做噶，咁呢啲你会点取舍？ 两个都放弃噶啦，就要个 job 噶啦。 哦 ，OK， 即系就会 即系朋友又好，男朋友都好，同佢讲，我今日唔得，听日啦咁样。 哦，要两个放嘢咩都唔做翻屋企。 哦，咁又唔系嘅，打机啊嘛。 我好公平嘅，我冇偏 打落，全部都唔要。 打我， 我翻屋企啦。 接埋自己先。 女神实验。 跟住咧，我哋就有一个咧叫女神实验嘅环节嘅，有一个情景题俾你举嚟嘅。 系 呢一个嘅情景就系啦，假如你要拍一个节目啦，唔再系三日两夜，叫三十日29夜， 正啊！ 你会想去边度咧？ 我今日谂呢条题目嘅时候，自己都无啦啦喺度傻笑啊！如果系我就好啦，跟住就喺度笑。 其实都几正嘅， 系。 而家嘅我啦，会想去南美洲咯。系，因为南美洲真系要玩好耐，同埋佢要好 deep 噶，即系唔会好似欧洲咁样。欧洲其实你玩15日都够啦，成个西欧 系系。 但系你要南美嘅话，成个成块地嚟噶嘛。 觉得自己好冇大志添。 点解？你谂住去边啊？ 台湾 吓， 我都估到你。 踩單車、我想在我仲踩到單車的時候要玩一轉台灣， 係 其實差不多要十零廿日嘅，咁卅日就預送啲啫， 即好冇大志， 好冇大志啫。 咁唔係都健康嘅，我呢啲一定要搭飛機咯。 但以生活嘅話，即係唔係去玩啊？以生活啦，去咗咁多地方，你覺得邊度係最啱自己？ 美國。 個原因係。 因为我喜欢 road trip， 我喜欢揸车可以去到一个地方，即是因为之前可能每一个我们行 quarter 制的嘛，十个礼拜就一个学期这样，就会有十日放假，跟住之后才去下一个学期的嘛，那十日呢我就会揸车去玩的，一定是走的，就揸去哪里，试过揸去 Vegas 啦，揸去温哥华，咁咪揸上去20几个钟，咁咪沿路一路玩，跟住再落翻嚟咯。 但系你系去通常系即唔系行街买嘢噶啦，但系去 我就喺嗰度住咗8年嘅，咁读书为主咯。但系出去玩其实都少，都冇乜饮酒，因为美国要21岁先可以饮酒，去到大学毕业先有得饮。咁嗰阵时我已经开始做生意，所以其实娱乐嚟讲就冇乜嘅。 咁但系平时自己去旅行咧，即系你系喜欢。深度遊是文化靈異啊，定係 打卡 打卡景 點 又話唔玩 Instagram， 即刻嬲啊！ 唔玩 Instagram， 我影相唔一定買 Instagram， 我啲朋友真係佢帶一個 gap 嘅衫去咧一個地方換衫咯。 咁就影俾自己睇， 即係同埋 佢哋就 換衫啊！呢啲 喺隔離有啲即係唔係一日可以去幾個 spot？ Let's say 你去近近地馬拉咁樣，咁你有幾個 spot？ 咁你冇理由。不停翻 hotel 換衫，咁咪帶個 gap 出去咯。或者有啲人去深圳都喺啲 cafe 打卡咧，就係不停咁換衫，去廁所換衫出嚟，跟住又再換衫又出嚟，跟住執個妝又變第二個人咁樣。 係。 咁但係都係同一個，係咯，即係但係唔同嘅地方，可能呢間房嗰間房咁，但係同一個 location 嚟嘅。咁就不停打卡咁樣咯。 咁啲相係。 咁佢哋係 po Instagram 嘅。 咁你嗰啲？你嗰啲？ 我冇啊。我有時會， 但係你啱啱最早話想去南美嗰邊係深度遊，咁就唔同玩法啦。 南美就真的要深的了，同埋要请个真的深度导游咯，即系一定要安全为主，因为比较危险嗰边度。 如果话嗰啲行山啊、踩单车啊、文化之旅啊， 如果行山上可以见到一个好正嘅瀑布 ，OK 嘅，系、可以见到一个好靓嘅景 ，OK 嘅。踩单车就揸车会好啲咯。 嗯， 我中意啲活动啲，即系可能我系揸车上去滑雪。 嗯， 跳傘咁样嘅嘢咯，会好过喺个平地度做啲好攰嘅嘢。 O K， 咁如果假设 踩单车攰， 即系我想知佢嘅深度系点？即系假设系文化深度游嘅、 嗯， 我真系喺博物馆嗰度 stay 两日 嘅。哦、no, O、okay. K， 博物馆其实 Google 都对我嚟讲啦，唔、嗯、有啲人系好中意博物馆嘅，但系我会觉得。我会觉得我好嘈咯，喺博物馆，所以我都系出翻去，嗯、去翻啲户外嘅 户外地方行啦。 咁就感觉冇咁嘈啦，个人。我惊嘈亲人哋啊嘛，一震碎咗个玻璃点算咧？好惊！ 哇，好靓啊！踢开 个人像企都唔喐个咁样，跟住笑我低能啊！ 哇，蒙罗丽莎 系 哇， 系嗰啲我就比较麻麻地。 恭喜丝绒。 最尾啦，我哋啊准备礼物俾你啦。呢、這个礼物咧、嗯，你啊讲系即系同旅行用得着嘅，咁、 嗯、 样样啦。咁啊，啱啱都讲嘅，即系知道你中意旅行啦，咁样样。 嗯、 好啦，咁啊，但系礼物方面，你平时收礼物有冇话中意啲吓实用 啲咩啊？系啊， 虚无啲啊？ 我梗系实用，我好实际啊，个人。虚无嗰啲即系点？ 呢啲实际嘢，虚无 即系摆到冇用 一个摆字， 系啦系啦，嗰啲即系嗰啲冇用嘅嘢咯，即系咩锁匙扣啊，定唔知有啲乜嘢吊喺度啊，唔知，总之嗰啲垃圾嘢咯，所谓摆完就可能唔见咗都唔知 道。OK， let's say 嗰个垃圾嘢系加咗手工。 个锁匙扣又可能你同佢张相， 嗱嗱嗱，呢个有意义嘅，咁就唔同啦。 哦， 有意义嘅垃圾， 哦，都唔系嘅，咁咪挂喺唔知边度咯。 佢都冇乜地方处理到啊！ 咦，屋企有个勾啊， 系啊，挂下佢先。 系唔系？咁我宁愿你送个 OK 开瓶器或者咁样，都起码有用啊嘛。开瓶器上面都可以摆我哋个样噶嘛，系咪 ？OK， 一个实际好实际嘅嘢，即系 let's say 送个水樽俾你， 系 同佢手工。 整张卡都好啦， 但系或者雕咗你个样子出嚟嘅一个雕塑。 嗱，雕我个样咧，其实就都几特别 creepy。你想 要睇佢整得靓唔靓？ 系啦，唔知点解屋企突然之间一转个头就见到自己个头咁，好惊啊！ 咁所以你会宁愿收水樽嘅？ 系啦，水樽环保啲， 实际 系啊。 其实我都环保至上嘅，觉得 系。即系唔好整嗰啲咩心意嘢，咁啊攞翻嚟又摆喺度又用唔到咧。 即系俾张卡我，不如俾电子卡我。 哦、oh yeah. ， 即系或者录条片俾我都觉得好正，即系我会 save 咯。但系张卡我真系唔知 save 喺边。 嗯， 系咯。 Environmental friendly。 系啊，咁我收埋喺入边唔 make sense， 之后夹喺啲书入边，咁即系等于冇收过。 我又唔会攞出嚟睇喎，系咪？ 系咯，我唔会挂屋企噶嘛，咁咪好乱咯。 系。 系 啦，啱、啊、同意，系电子版可以转 wallpaper。 OK，sorry，sorry，sorry， 我咪一个好，你会宁愿收电子相架，即系咧，即系佢入边摆咗200幅你哋嘅合照啦，电子相架，但系佢揾本簿仔，然后晒咗200幅相，就系你同佢嘅合照。 电子相架我估 呢个边个嚟嘅先？ 你男朋友， 男朋友先。 好肉麻喎，男朋友送呢啲嘅咩？ 会， 我细个会整。即系用手整相簿，系啦，咁后屘先发觉原来系俾佢妈咪摆咗喺柜桶入边，因为封尘啦。 哦， 咁我就好 hurt 啦，跟住我即刻喺屋企拎走，攞翻我自己屋企啦。 从此之后就好唔中意呢啲， 又都唔送啦。系啦， 咁你想收边个多啲啊？ 而家就电子啦， 电子啦，系啊， 系啦。咁我 save 低又可以系咯，又摆 Instagram 啦，晒下都好。 系啊，佢而家玩 Instagram， 换咗人又可以照摆喎。 系啊， 又随时得 嚟，都方便啊嘛，系咪先？好，好啊，实际嘢啊， 你先啦， 我先啦，我呢个好实际啊，呢个 我睇下几虚无先。 我自己都好想要啊，呢个去旅行其中一样咧，好容易忽略咗啊，就搭飞机嗰程点样咧？即系叫 protect 下自己啊！ 眼罩 唔系眼罩呢一个 口罩， 口罩 颈枕啊！ 哇！ 特别系啊，我系呢啲人嚟噶。 哦，特别系。即系你短途都好咧，其實我依排唔知系咪年紀開始大啦，搭親都頸痛。 哦，係啊， 係啊，以前都唔覺噶，以前就咁掟住咧窗口位，掟住喺個窗度就冇事啊嘛。我而家搭親都痛啊。 係咪我之前帶這個呢個咧，同啲即係香港嘅朋友出去啦，咁其實都短途啦，去個馬拉啫，佢哋話嚇。美国人短途都要带呢、這个咁 样， 我、oh, international 噶咯已经，我又唔系去长洲。 你同意咩？ 我决定下次去长洲搭船，我要带住呢个。 我已经 international 噶咯，五个钟噶 都。以前我都会歧视呢啲人嘅，而家唔会啦。而家知道生命嘅可贵，你话俾你听要还嘅。 哦，冇，因为条颈长得滞。 所以嗱，再加上你話又想飛遠啲嗰啲咧，呢啲真係好緊要 啊！ 保護自己條頸， 哦，好靚喎呢個。 落機痛嘅話真係唔得掂啊！ 就會嗌啊，就會落機啊。Sorry， 落機嚇。 哦，落機啊。 佢好俾面噶啦，同埋 佢驚唔到， 所以解釋咗咯，幫你落機啊。 中式幽默佢唔識啊，佢要翻美國人嘅幽默。 同埋揀呢個色就係、是，因為佢呢個可以咧吊住喺個背囊度，因為我見人哋咧就你塞落夾或者背囊就有啲牙位嘅，咁但你可以個背囊 擺喺出邊， 係啦吊住，咁啊深色就唔怕污糟啦。 不過呢啲好用過吹氣嗰啲啊，吹氣真係賺錢。 我用過吹氣嗰啲唔夠舒服噶，呢只林志治嗰啲就 開心啲。吹氣會唔夠氣啊嘛？ 咪吹氣係啦，一嚟咧吹毛會漏， 佢又唔係唔夠氣嘅，佢會唔知點解執埋一邊咯。 佢會有一種 唔係啊，係我唔夠氣啊。 哦，有啲撳噶嘛，有啲泵用泵噶嘛。 哦，係咩？ 係啊，我 咪帶好多嘢上去。 唔係啊，佢嗰個大細同我而家呢個水袋咁大，咁就呢個位有個泵咧。 個泵又有個袋， 唔係啊，個袋個泵已經喺個個嗰個嗰 連埋嘅， 連埋嘅。咁有塊嘢，然後撳到咁撳佢就幾漲氣咯。 都攰啊，我呢個一拎就得啦。 係啦， 得係 啊。我嚟 我嗰個， 我呢份幾好。 去旅行啊， 咩啊？ 最緊要就係安全。我本身諗住買個鎖頭啊， 瑞士軍刀啊， 係啦。 我以為俾啲手套我添。 唔係我買咗啲阿婆最中意嘅嘢啊！ 你知係點啊？ 紙底褲啊？ 唔係 咩嚟？係 一個 好似喎。 咩啊？ 佢呢個咧係嗰啲咧啲腰包啊，啲阿婆咪好興咧喺嗰啲底衫入邊有個腰包，然後攝嗰啲護照啊、錢啊，攝喺一個好細嘅腰包，然後揾件衫冚住自己， 即係細肚墩仔咁。 係啦， 你見唔你見唔到你高隻阿嫲到幾大？ 我唔怪之得佢哋身形就頗鬆 脹啲啦， 係啦，入邊全部錢嚟嘅原來。 係啦，佢仲好多件衫。 佢呢個就一個咧嗰啲。嗰啲叫咩啊？腰包仔 係 啦， 咁就俾人擺喺件衫入邊嘅， 就擺啲 passport 啊、嗰啲美金啊、 cash 啊咁樣就擺。幾 方便喎！ 係啦，正一個人去旅行啊，或者一個女仔去旅行，係最緊要就係啲保護自己。 其實去行山啊、踩單車， 係啊，行山踩單車， 踩單車， 我連踩單車。 我唔中意啫，會沉迷嘅。 下個禮拜佢走去破風噶啦， 我話你聽。 多謝。 好啦，嗱，咁啊，兩份禮物啦，你要揀一份贏啊，你會揀邊個贏咧？ 嚇，要揀噶？ 要揀一個贏噶。 我覺得咁特別，兩個都中意。嗯，對我嚟講實用啲，我一定會用到嘅就係個頸枕，因為我條頸真係好長，同埋好攰嘅。我同我中意瞓覺，我一上到去咧，通常都未閂埋門，我就瞓著咗噶啦。跟住一醒嘅時候已經送緊嘢食噶啦，所以我就係嗰啲會瞓著嘅人咯，係啊。 所以實用性嚟講，最後你揀 實用性係個頸枕嘅， 係 係啊， 好嘢，多謝，我又勝出啦。 但係個 但佢會沉迷呢個， 係啦，我會沉迷個袋嘅。 佢發現原來瞓覺用呢個係更加緊要嘅， 係啊， 係啊， 因為都要安全 啊，係啊， 係都要安全，啲嘢箍曬喺度，咁咪唔使話 擺條頸度咯，你擺曬啲銀包啊鎖匙，之後箍喺條頸度，咪可以當頸枕咯，係啦，咁但係呢兩個送俾你嘅，希望你中意啦， 多謝， 係啦，咁我哋睇下有冇機會之後再揾佢上嚟，就睇下佢係咪。唔再鍾意嗰啲咩虛無嘅嘢但又沉迷咗啦。 多謝。 或者佢下次上嚟會有個腰包箍咗擺啲錢喺入面。 係啊。呢個真係我唔係太鍾意個色嚟但係我真係每日出街而家都戴住呀咁樣。 好沉迷 呀。今日多謝 Nicole, thank you! 兩個也太易被騙你算兩個都充滿優點。一些假希望霸占，他跟他因你挂牵，拖拖拉拉留在交叉点，太可。

他已經向稅局表示可以對有關申請採取體恤態度，他形容所有稅款延後半年繳交的做法是不太可行，又指即使延期之後市民都是要交稅，屆時會有壓力，亦都沒有理由讓受影響較少的行業同樣延期繳稅。陳茂波在出席另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就說，不會歡迎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簽署成為法例，批評有關做法損害港人利益和國家尊嚴，他不認同香港自由出了問題，又說由去年中美貿易糾紛開始，當局已經十分留意金融市場的風險，做了很多監控功夫，過去幾個月沒有出現異常情況。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世界银行停止向中国提供贷款。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中国有很多钱，即使没有都可以创造出来，反问世银为什么要提供贷款，并且要求停止。世银不理会美国反对，星期四通过每年向中国提供10亿至1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直至2025年6月，但贷款金额较过去五年平均的18亿美元低。世银话，随住中国变得更加富裕，世银对中国的贷款大幅下降，并会持续减少。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仍然较大。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信号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暂时正常，但是3、4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入面。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啱啱取消。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交通就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英皇道近北角港铁站。而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加路街桥面。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老道。之后提翻大家啲封路安排啦。咁而家咧，观塘道因为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一嘅早上5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嘅慢线咧，仍然系封闭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单车径只系俾踩单车嘅人士使用，行人喺单车径无论行路定系跑步都系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 芬女，复制图砌得好靓，等嫲嫲奖你食块饼先。 又食嘢？无时无刻咁食，食食埋埋，搞到佢肥晒。 肥嘟嘟咪几好， 但系肥会增加患糖尿病同心脏病嘅风险。我爱锡孩子，唔使用食物奖励嘅，同佢去公园玩下仲好啦。 好、啊， 卫生署提提你，爱孩子，奖励孩子，从健康开始。 一把香港中文乐坛的中流砥柱，一同踏入时间旅程，天高海深，竹韵音乐从过去唱到现在，年度金曲亦是香港乐坛的主题曲。作曲吴国敬，作词黄伟文，许廷铿， Edgar、陈柏宇、郑欣宜、吴奕君、福子乔、冯允谦、吴浩康主唱，噪音厅邓建明联同一班幕后精英重新打造，以音乐之名，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先生先生，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因为偷睇前度嘅社交网站而被现任发现，导致感情破裂，你系咪其中一个啊？ 我初恋情人就系我老婆，呢啲嘢唔关我事噶。 哦，咁唔知你又有冇咁好彩呢？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会同大家讲下 我嘅初恋情人就系我老婆。 On a Saturday night。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隆重呈现，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剧场。 你哋之前系因为金融海啸先逼住翻嚟同我哋一齐住啫。 喂奶奶，我俾嗰份家用啊，交喺出面租一间大过呢度两倍嘅楼噶。 咁唔满意，你咪走咯。 好，老公去睇楼。 婆媳大战又再爆发啦！究竟赵丽如饰演嘅妈妈系咪真系打算搬走呢？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嘅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同独男之间嘅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喺聆听节目嘅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下昼时间3点39分， 好嘢，我报到啊！ 报埋天气啊，唔该， 19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系紫外线指数系3啊，强度属于中等噶。 唉，好啦 ，Nicole 真系一个非常之有趣嘅嘉宾啊！ 系 佢讲嘅嘢。佢谂嘅嘢，佢个人都真系几得意，你真系估佢唔到嘅。啊，唔中意但又能够沉迷啊，咁样。所以咧， 我啊期待啦，期待佢过两日同我讲，我唔系好中意你嘅，但我沉迷 咗喺呢度。 哇，几 sweet 呢句。 其实系我真系冇中意你嘅，不过但我就沉迷咗喺呢度。即系有一种我离唔开你嘅感觉。 好似阿斌讲嗰啲嘢啊。 Oh no！ 佢落 hashtag 系啦。#hashtag 继为你练大只屎一种浪漫 的事之后#hashtag 我不喜欢你，但我沉迷于你。 哇！ 大家同我去佢 Instagram 嗰度留言留呢句， 好冻啊！而家又跌几度啦，再系咁样， 19度啊！ 系啊， 听听推介啊！ 今集笨毒兵团推介你啲咩呢？灵感就梗系嚟自 Nicole 啱啱嘅访问啦。佢就讲到自己有啲嘢佢唔鍾意，但係会沉迷，就好似当年佢男朋友鍾意打机一样，其实佢都麻麻地鍾意㗎，但最后就沉迷咗咯。其实拍拖嘅时候有一啲嘢呢，对方鍾意但自己未必嘅。食嘢为例啊，曾经我拍拖嘅时候我就好鍾意食拉面，但系咧，对方就唔中意，咁好麻烦噶嘛。拍拖我又天寒地冻，想食佢又唔想，咁点算呢？为咗佢而唔食又唔得，于是乎咧就要谂方法度佢啦。哇，嗰阵时嘅成本就大啦，因为系真系要去到日本嗰面食过一个正宗嘅拉面啦，令到佢觉得哦，原来拉面咧可以有咁嘅味嘅，几好食。 开咗佢道门啦，咁佢就开始接受到。咁翻到嚟香港之后咧，就开始带佢去香港揾唔同嘅拉面。咁起码佢知道原来自己咧都接受到嘅，只系揾到一啲好食定系唔好食嘅餐厅啫。咁你喺香港揾嘅，依家唔好食，咪试另一间咯。冇话一定要次次同一间噶。咁起码翻到嚟我都食到啊。就系咁样，令到佢唔中意拉面啊，慢慢都同我一齐沉迷啦。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就系、是、有一啲嘅方法，令到你嘅另一半唔中意一样嘢，都可以慢慢沉迷。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我谂到第二句啦， 咩啊？ 我知呢一刻你冇沉迷喺我嗰度，但总有一日我会令你沉迷于我。 你同我斌有冇分别？一啖啖， 佢靓仔啲， 咁又冇咁讲，你差唔多。 我 cute 啲， 平分秋色啊！你两个，大家咁高咁大咧，喺样方面就无谓争啦呢啲嘢。啊！你有冇试过呢一样嘢咧？令到你嘅另一半由唔中意变成中意，即系除咗你之外啦，即系中意你个人之外。 甩咗个 headphone 嘅， 突然之间谂唔到啊！ 系啊，开始喜欢肥腻嘢咁样。因为佢呢排话：哇，严琼靓咗咁多嘅， 真系噶， 讲下啫。 我吓得我 啊，中意肥腻嘢啊嘛。 我怀疑佢，我怀疑佢可以嬲。啱啱个礼拜成日见到佢咧， 佢行过 啲黑口黑面 同你讲嘢，严琼，你系你成日一三点到即五点钟要见 佢，好咪提我去话真系好反常啊！呢期翻嚟咧嗌嘢食咧，次次问佢诶嗌唔嗌，使唔使嗌埋你嗰份啊？唔食啦，几日有几日都系咁。 系你个版本系咁啊？ 系啊， 但我嘅版本系我次次问佢嗌唔嗌嘢食啊？哦，我自己嗌咗啦。仲嗌咗系三四盒嗰啲，三四盒送我自己一个。 早几日嗌点心啊，谂住叫佢啦，佢话唔要啦，唔使啦，咁样唔知佢做咩事。 挂住你啊！好啦，去翻正经啦。 我啲鼻鼾太大，佢瞓得唔好啊，肯定系。 麻烦去翻正经， 去翻正题啦。因为咧，嘢食系最常我会导到另一半嘅。咁但系咧，即系用个方法，头先话啊，即系去到日本食到正宗拉面咧， 系正宗教练嘅拉面， 冇错啦。唔知道正宗教练有冇听紧啦？系教练。另一样咧，都系喺旅行嘅时候导。我觉得旅行系一个好嘅机会嚟嘅。 系 嗰女朋友咧，佢唔中意食生蚝，喺香港嗰啲酒店啊嗰啲咧，点都唔食噶啦。咁有一次咧，就去咗美国嗰边，咁啊去到人哋嗰啲嗰个唔知咩 Chelsea Market， 哇，车路士市场译名嚟嘅。 你几时去美国啊？ 几年前啦，都几年前啦，已经有。跟住之后啦，就同佢讲话：喂，一场嚟到，不如试下食啦。有一间啊，好出名食海鲜啊，咁咁啊，就系嗰个去旅行嗰 刘浮山 嗰个婆婆啊，晨早执上嚟嘅，嗰只好新鲜啊。咁但系咧。你呢啲唔得啊！你喺本地啊，佢你飛到去好遠，佢覺得哇係，我真係唔食，好似會錯過咗。佢話：唉，我食半隻啦，試下咁樣，就係嗰半隻。跟住翻到嚟香港之後，就 keep 住食生蠔，同埋香港開始揾，開始尋找啦。就係你要令到佢喺旅行當中，我覺得一個咧，你可以突破佢一啲關口嘅一樣嘢。 嗱，你咁樣講咧，我有幾個例子嘅。 係， 好啦，首先第一個啦，我大部分咧。先好几个嘅，第一个咧就是我尝试而家咧就令佢喜欢威士忌嘅味道。 OK， 即系我唔系要佢沉迷或者酗酒啊， 系 我系要佢容许我买啊。 哦 ，OK， 即系你知嗱，一支都唔贵啊，都唔平啊，你最平嗰啲都 真 系四五百蚊一支 啦， 即 系你饮得落口嘅。 题外话。仲要阿凌公子盗咗我哋嗰把嗰条脷啊！ 佢啊，真系令到我哋沉迷啦！ 嗰啲平平地嗰啲脷，不了咁样。 所以 灵王 系啊， 所以灵王系应该要资助我哋买威士忌，我觉得 系你令我哋跌落个氹度 啊！即系好似人哋嗰啲，今次免费俾你，下次 同灵王讲你要负责任啊！灵王负责任。 咁所以我而家系导紧佢，知道威士忌系一种好物嚟嘅。 OK， 咁我就可以即系容许我买多啲啦。咁样 系 好啦。咁第二样咧就喺文化层面上面导啦。 即系例如系佢、 啊，但头先嗰日成功咗未？ 头先个尝试当中嘅， 你用咩方法令到佢？ 我买啲比较易入口啲先嘅， 啲保济丸俾佢闻。 系啦，佢暂时都形容嗰个泥梅味系保济丸味啦。OK，、好啦，咁跟住之后咧，第二个就系啲文化上嘅嘢啦。佢因为我而开始睇数码暴龙。 哦， 系啦，咁佢都喜欢上呢款嘅，即系呢个作品啦。 系。 咁當然佢冇我咁沉迷，但佢 OK 嘅，亦都明白點解我會買咁多。係啦 ，figure 啦 ，figure 我都係盜佢買嘅，即係佢亦都開始儲一啲百變小英嘅 figure， 就係、是、哦原來係儲 figure 喎，咁樣咁就儲咗啦。係 啊，呢、這個身同感受，你呢個文化入侵咧，我自認為文化入侵。 係， 其實你嘅做法咧係意外觀察啦。其實你唔理世人嘅目光，總之你好中意、好開心，你就不斷會講啦。 係啊， 因為啱啱個禮拜個觀察就係咧，黃冠斌啊，佢有一日咧見到你喺度玩電話火影忍者只 game 啦，佢居然好主動咁問你嗰啲卡有咩用啊，個角色有咩用啊？ 哦，係啊， 你呢個文化嘅入侵已經係令到佢， 即大家覺得 大家都已知道火影忍者等於阿一啦。 係啦、 啊，然後見到之後就會都會問一下，會了解一下。 佢開始理解咯，即嗱離譜嘅，我覺得有啲離譜。即我而家抽身去理解啦，即係啱啱呢一轉同阿靈師母去旅行啦，咁當然有些少嘅自由時間啦。 咁、佢抽卡啦。 冇，費事攞咗人哋媽咪嘅運氣啦，係咪先？ 幫我抽啲嘢。 咁跟住。咁跟住之后呢，咁我兑咗大概5000蚊嘅港纸啦、 啊。 我入面有2000几系咪火影忍者嘢。 哇。 即系我剩低嗰啲就系嗰啲出入嘅交通啊食饭嘅洗费啦。我2000几蚊买咗火影忍者。但我阿一师嫂系表示理解咯。哦明白、哦。因为你沉迷嘛。所以佢冇机格嘅喺呢个位置。所以喺呢啲位佢 OK 嘅。咁、哦、但而家我尝试緊或者之前成功过喺旅行入面嘅入侵呢不得了，我话俾你知，系一个影响佢一生嘅入侵嚟嘅。咁你知噶啦，去旅行咧就少不免就会有嗌交啊， 合理 发脾气啊，即系哎呀，我话咗要食嗰间噶啦， 你唔好摁， 你 我求下你唔好摁， 佢冇摁嘅，我自己摁嘅，我摁住我可以入 你有啲肉喺度揈啊。 我去入戏啲啫 ，OK， 我摁翻啊，你拧住面，你开埋眼听。我叫咗你早啲起身，而家冇得食啦，咁啊，都好肚饿啊，咁样啦。即系当然我放大咗十倍啦，佢喺我面前好少呢啲叫条扭令噶。 佢唔会啊， 因为佢系加其他字眼落去， 一嘢劈落去。 你将嗰啲加其他字眼落去， 嗰啲唔出得鸡字啊。 好啦，咁以前嘅我咧就会同佢一齐嘈嘅。 嗯， 喂，咁你可以叫我起身啫，你又唔叫我起身，你想我点啫？咁去旅行系要唞噶啦，即系我以前系咁样嘅。咁我而家就转音乐先。我而家系嗱，其实冇得食咧，系一种缘分嚟嘅，因为个缘分未到，所以就冇机会食啦。好多嘢咧都系整定嘅，唔好咁执着。 听我第二句已经想再闹多下。 你唔好执着喺自己想食，你执着一下，我想休息。 bang 走咗， 谂下人哋，谂下自己。咁佢开始嫌我烦嘅， 啊、 但系佢每次听下咧，佢开始都会，即系个人，我 feel 到佢嘅脾气系有些少嘅改善嘅。我觉得系有改善，即系你都识咗佢几年啦，你 feel 到佢嘅脾气同以前系有些少。 我会形容你讲嗰啲嘢咧 ，content 都唔系重点，个感觉佢好似咧，首先对牛弹琴啦。然之后， 我对佢弹琴系咪？你意思系 佢对你嘅、哦，即系佢发脾气对你，你完全系打落埲墙度唔会反弹嘅。然之后好似你播紧一啲佛经俾佢听咧，佢听下听下，佢都开始闷啦。 即系例如佢买唔到嘢啦， 可以吟沉 嗱，买唔到嘢，我话嗱，即系有形嘅嘢咧，迟早有一日都会破坏嘅。你而家拥有，迟早你都会失去。咁点解唔早啲失去咧？正所谓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你唔好執着喺呢样嘢，可能迟早一日佢会翻嚟咧，就好似某某情侣咁， 会燥 啊！分开咗30年，佢哋都可以一齐翻。我 keep 住用呢个语气，即系当佢一发脾气，佢早期都仲系咧，哎呀，我唔想听到你讲嘢啊！你啊，我唔发脾气啦，呢啲种态度嘅 系啊，会啊， 系去到而家咧，佢会尝试去问多啲嘅，即系佢有啲兴趣啊。咁你呢个同呢个系咪有个矛盾之间嘅冲突咧？即系可能有啲宗教哲学啊、宗教逻辑去讨论，即系嗰执着。咁你而家系咪执着紧我嘅唔执着咁样？咁就同我讨论落去啦。 你好伟大喎、啊！ 某程度上是入侵，但入侵得不完，因为他仲有很大的脾气在入面。 但我觉得为什么觉得你入侵没成功，因为你那个呢脾气真的很劲。你将他的脾气由100变到50，老实说已经很犀利了。 是的。 你体现到你而家是再世活佛咁样啊！你而家系 活佛 FIFA， 年轻得风着水， 一切嘅嘢咧都系事出必有因。点解你会即系无端端走去读咗个佛学？原来真系有用。 咁呢个认真嘅，我觉得 你有兴趣系真嘅， 认真有兴趣啦，有兴趣亦都系认真嘅啦。但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咁你读完之后，你真系要用喺日常生活当中啊嘛。即系个人你成日发脾气都冇意思噶嘛，系咪先？系咯， 教育下大家咯。 所以我决定啊，所以决定下一转，我同阿玲同阿斌去旅行嘅时候，我就同佢讲呢啲嘢噶啦。嗱，你唔好咁执着先。 我真系听两句，我真系转身走。 真系唔好咁执着， 不如听歌啦。 题外话，其实我真系几想做空中结缘， 推荐下。 系啊， 一文台嘅同事，如果你听到嘅话， 系啊， 可唔可以 今日同大家讲下执着？ 因为我 OK 嘅，我啲语气。今日同大家讲， 因为我 partner 好似走火入魔啦，我想换，你可唔可以帮我接收咗佢啊？空中结缘， 但系佢哋，我估佢哋都有佢哋嘅创伤嘅，即系你礼拜六讲完追女仔，你连留礼拜日叫人唔好执着， 所以调过去啦， 系啦，即系呢边冇噶啦， 呢边冇噶， 我是你的佛学会咁样。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又有咩好怕的？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个星期咧有个题目就想问一下大家嘅，究竟你哋拍拖拍咗几耐之后咧，开始会越嚟越少拖手仔咧？下个星期咧就师兄祠堂去旅行。带埋令寿堂咧，就会带阿一师嫂去台北啦。我啊叫阿斌同埋阿玲咧，偷偷地拍低，究竟我哋途中有几多次系拖手，几多次系冇拖手嘅？我记得咧，早两日放工嘅时候咧，就经过一条天桥啦，就非常大风，啲风就风风风咁大声。咁啊，我同佢讲啦，啊，我终于明点解啲人咧喺外国嗰啲情侣咧好少拖手嘅，即系睇电影咁样啦，啲情侣好少拖手嘅，即系大家咧插只手喺个大衣嗰度掂行掂过啊咁样，但其实佢哋拍紧拖，因为太大风啦，完全唔想拖手。咁啊，一师嫂咧就回应咗我一句啦，佢就话：大佬啊，冬天你又话冻，夏天你又话热，春天你又话湿，秋天你又话大风。你自己数下一年四季啊，你有几多时系拖我手啊？啊咁谂谂下，我又真系发现，我真系好少拖佢手。再加上咧，我记得有一次，我同佢行街啦，佢无啦啦咧就话要拖住只手，咁我点样应佢咧？我就话吓，点解要拖手啊？在他的眼中，我 feel 到的那种疑惑，那种不解，再去到嬲怒，他只是认了一句，他只是认了一句，我是你女朋友来的，拖手有什么问题啊？ 在你手。 你有冇经历过系拍到咁上下之后 都冇啊？ 即系你连 好中意 佢寻晚有即系因为我啱啱提过啦，寻晚都要补 work 啦，翻去咁啊都有倾咗几句嘅。咁我问佢对于个旅行有冇期待啦？佢无啦啦抛低咗一句：，哇，其实我哋都好耐冇拥抱 哦， 系啦，即嗱拖手又冇啦，石又冇啦，拥抱又冇啦。跟住之后，掂行掂过大家咁样咯。系听推介，听推介，唔系听推介，听下个礼拜嘉宾。 你睇下你乱晒啊，成个人冇拥抱啊，大佬。 冇啊冇啊，揽都冇，好耐冇揽 咯。系咯， 咁你喺街你揽乜鬼啊？ 咁你会翻即系送佢翻屋企啊？ 唔会啊 ，lift 啊，上上落落啊， 唔会啊， 冇嘢。 即系就算两个人喺屋企睇电视咧， 系。 唔系会挨住一齐睇嘅，即系或者佢瞓喺我大髀，我瞓喺佢大髀睇咯。 嗯， 唔系即系其中一个啦，唔系一个双鱼座咁样，好似之前 Anna 咁样， 咁脚趴喺天 际啦，唔系即系其中一个，即系有边个摊喺度？ 得噶，有呢啲咁嘅身体嘅接触系会 冇嘅，冇 一啲嘢 嘅，同埋 咁唔怪之你咁啦。喂，冇乜时间啦，系咪要听？ 听吹啦， 算啦，无谓兜，留翻下个礼拜先讲嗰啲嘢。 听吹啦。 Phoebe， 如果要回一份礼俾阿一，你会送咩俾佢呢？ 我见佢饮紧咖啡，咁夜都要饮咖啡，真系好唔够精神啊！同埋佢饮呢啲罐装，我会回翻一包咖啡豆俾佢，等佢唔使饮罐装。 Hello， 我系 Phoebe 彭慧中，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好，下星期嘉宾是 Phoebe 彭慧中啊，好，听下波胜嗰个先啦。 Phoebe， 如果要回一份礼俾波胜，你会送咩俾佢呢？ 波胜送呢份，即系对我嚟讲系真系冇用嘅，翻到去真系，我谂我会俾人嘅，咁所以我谂我都系会送翻呢一份礼物俾佢。 Hello， 我是 Phoebe 彭慧中，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胜，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好啦，送啲咩？大家下个礼拜就会知啦。 佢有拎走嘅，佢有拎走嘅。 至于一台同事原来好中意阿 Phoebe 噶，佢话你就好啦，访问彭慧中，我访问胡慧中嘅。拜拜。